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一部非常孤独的科幻电影《月球》，讲述在月球上一家月能公司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和智能机器人一起生活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插曲就是电影当中男主角初次抵达月球的背景乐，欢迎来到月能工厂。 下面这首歌想必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爵士乐灵魂人物阿姆斯特朗的代表作《玫瑰人生》。这首歌出现在经典的科幻动画片《机器人瓦力》中，瓦力在清扫地球垃圾时经常播放的音乐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版本。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leedLove the iron rose. 有许多科幻电影改编自著名的网络游戏，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插曲正是游戏改编的电影，那就是魔兽当中的原声马克戈拉。马克戈拉指的是魔兽当中兽人之间的决斗，意思呢就是荣耀决斗。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次，分别是古尔丹和杜隆坦的决斗，还有呢就是洛萨和黑手之间的决斗。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过《银河护卫队》是一部以上世纪70年代欧美流行音乐为主要背景音乐来源的科幻大片。电影当中，男主角星爵从地球前往太空的时候，唯一携带的物品就是两盘音乐磁带。在2014年的电影《银河护卫队》当中，星爵的母亲临死前，电影配乐选择了这首 10cc 乐队的《我没有恋爱》。 Then again, that doesn't mean you're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鱼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首歌是电影《玩具总动员3》当中的插曲，我们属于彼此。这一部也是公认的《玩具总动员》系列当中最感人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最后一幕，当胡迪在新的小主人家门口静静地看着安迪开往大学的车越来越远的时候，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首歌由著名的作曲家兰迪纽曼创作，《玩具总动员》中所有的配乐和演唱都出自他手。 Don't you turn your back on me,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tell me that I don't care, cause I do, Don't you tell me I'm not the one, Don't you tell me I ain't no fun,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You know you do, When we're together, Gray skies clear up, And I cheer up to where I'm less depressed, And sincerely,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can't take it when we're apart. We belong together.Find a way. I'm not shy. There's a whole lot I wanna say. Of course there is. Talk about friendship and loyalty. Talk about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And I promise to always be by your side whenever you need. The day I met you was the luckiest day of my life. Yeah, I bet you feel the same.If the future should take you away, that you'll always be part of me. We belong together. We belong together. Wait and see. It's gonna be this way forever. We belong. 下面这首原声作品《波斯王子》是电影《波斯王子：十之刃》的主题插曲。这首曲子当中充满了中东风情，是电影男女主角夕阳下骑马站在悬崖上的背景乐，由擅长给游戏电影创作背景音乐的哈里·威廉姆斯制作，风格恢宏大气。 说起科幻电影，绕不开的就是那部经典之作《黑客帝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动画版的电影《黑客帝国》的插曲《枪口之下》，来自一个非常小众的美国乐队休闲至尊。由于这个乐队的风格偏电子迷幻，因此呢，许多科幻电视剧和动画片都曾经选用过他们的作品。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当中也有许多非常非常棒的插曲，下面的这首插曲就是汉斯季默为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当中出现的杰克船长的旧情人安吉丽卡创作的同名主题曲。因为安吉丽卡的扮演者佩内洛普·克鲁兹是西班牙人，因此呢，汉斯季默特意为这部电影的配乐加入了许多西班牙的元素。 欧美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些系列电影当中的主要角色出场的时候会自带背景音乐，比如说 X 战警当中的快银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在 X 战警天启当中，快银一出场就是这首英国摇滚乐队五韵合唱团的代表作《甜蜜的梦》，非常符合快银动感的形象。很快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就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的主题曲，这首配乐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符号，我们一听到这样的旋律马上就能想起加勒比海盗，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音乐的知名度已经跟加勒比海盗是分庭抗礼了。好了，我们就在这首汉斯基默创作的《他是个海盗》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